就要远走，你喝下最后一口酒，我说还能不能有最后一口你侬我侬的交流，我说我要跟你走，你说船票看上去不太够，我要了酒杯一口，想说的话经过了喉咙。最后一口酒，我说还能不能有 最后一口的酒。